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碗熊集结在高雄以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吕宋海峡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前少少都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近大河道噶，就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有意外，龙尾大河道，咁较早前咧近住荃湾公园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之后提翻大家啦，喺狮隧九龙入口，因为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九龙入口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而家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挤塞。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彩虹村。另外喺观塘绕道有道路工程，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封闭，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电话机楼。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雅丽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康湖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亚公湾路。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啦。 Jules 是一个搏击教练，如果波性袭击你的话，你会攻击佢边个部分呢？ 因为你高过我，所以我会攻下半身的脚位嗰啲咯，等你跌落去。Hello， 我是 Jules， 我是嚟自台湾的搏击教练。想知道我拣艾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不得了的身世真的好可怜的 Tony， 一人一票决定不得了的去留，不得啊， 阿爸阿妈呢只仔识讲嘢噶，你唔觉得佢有古怪嘅咩？ 想知道不得了又冇得留低，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系结堂第一段咁写就出事咯。 诶，诗番开头呢啲引子嚟嘅啫，后面嗰啲先系气郁啊。 你咁讲就唔啱啦，因为一段关系如果开错头嘅话，可能好麻烦噶。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有情人，诗番崔杰彤会同大家讲下开错头啊。 你做咩眼湿湿啊？你唔好喊啦，我明噶。 On a Saturday night。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家长点样提升小朋友对自己嘅信任呢？ 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咁就要家长付出多啲时间赞赏同接纳，咁自然同小朋友有个好嘅亲子关系啦。 密切留意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童心同步呈现。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2:10啊，播报天气啊，唔该。 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系咪讲呢个紫外线指数啊？截至2:00下昼 ，UV 系4，强度属于中啊。 好啦，今日有啲咩好推介？ 今日讲下呢一个飘书啊， 系。 我本人咧就唔 系 好睇书嘅， 系 叫冇乜墨水就知啦，系啊，听都听得出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屋企咧就硬系收埋好多书。 我见到啊，成 set 嘅足球小将啊， 系， 仲有 Slam Dunk 系嘛 ？Slam Dunk 系啊， 系啊 ，Slam Dunk 嗰套我有啲兴趣嘅， 我放俾你。 我唯一睇即系买过一套嘅即系题外话啦，即系你知道漫画呢样嘢咧系一个坑嚟噶嘛， 冇错啊。 如果你买咗一本，你冇理由唔买埋剩低嗰个堆 噶嘛。纠结嘅位 系啦。咁呢我 so far 淨係買過一套嘅漫畫，就係、是、單車小霸王嘅。 我、哦、竟然買呢套。 係啦，呢一套其實對於我嘅影響都幾大嘅、 啊。 我係睇完呢一套嘅漫畫走去學踩單車嘅。 哇、哦！你嘅人生都係幾受漫畫影響 係㗎、 啊。你讀書啊，受鋼鍊啊，讀呢個 宗教。鋼鍊我有諗過買嘅。 係咯，我就奇怪點解你居然冇買鋼 鍊。但係佢27本啊。 那個單車嗰個咧， 單車小霸王好似14、15本，增田正人嘅，好似係叫做即係呢位老師畫嘅，好好睇。佢有畫埋另外一套叫《消防員的故事》。 消防員的故事有見過。 係啦，佢係同一個作者嚟嘅。咁就《消防員的故事》後尾據說就係翻拍成呢個嘅《烈火雄心》。係。係啦，就係同一即佢哋話個概念喺嗰度嚟啦，又或者有啲故事情節係參考咗嘅。 哦。 咁當然就不能不提呢個嘅火影忍者啦。 火影忍者對你嘅影響就係你嘅造型同埋你嘅金錢嘅使費地方啦。 係啦，所有嘢啦，啱啱買咗1000多蚊啦，買咗件衫 ，OK。 最後買到啦嘛， 買咗4件，係啊，你禮拜一二可能要幫我去拎啊， 拎貨咯， 係啊。 你当我咩啊？哇，帮你拎啊拎啊！ 顺窿速递，好啦。咁跟住咧，即火影，如果我冇記錯係有70本嘅、嗯，即你如果買齊嘅話就1至70啦，係咪先？咁咧。我系 呢、這个好难买啦， 系啦，我系放弃咗嘅， 因为你冇位摆， 所以咧我系好似旧年去台湾嗰买中文版啦，因为日文版真系我冇嗰个感情喺入边啦，我就净系买咗第一话同埋最尾嗰话， 哦、 即系第一本同最尾嗰本，咁、 哦、 就当草头草尾就算啦。如果唔系嘅话系买唔到嘅，咁间唔中咧有啲咧某几个嘅女主角咧，我系觉得好靓嘅话咧。佢嘅封面即0044有1、2本咧，佢係用佢做封面，我就買嘅。 你就買咗啦。 即係例如有一套嘅漫畫叫《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係 咁入邊佢有個暗殺嘅師傅，即係教佢暗殺、教佢用武器嘅師傅咧，女師傅嚟嘅，我覺得幾靚，我就淨係買咗佢個攞佢做封面嗰本。 嗰套漫畫啲女主角都畫得幾好睇㗎。係 啦，妖精的尾巴咧， 妖尾都有啊！你居然 妖尾有一個係 邊一個啊？扎雙劍 藍色頭髮嘅。 藍色 本身是敌人，后来爱上了第二男主角那个，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好像叫 Juliet 啊， 唔識啦， 佢係藍色頭髮嘅，我又覺得佢幾靚，咁、哦、所以我又淨係買咗佢做封面嗰本。 哦， 係啦，咁其他唯一儲齊成套就真係得單車小霸王嘅啫。 嗱，我儲咧就係、是、儲足球小將，你見到啦，我係由佢最初嗰37本開始儲嘅，但係我買先咧，其實係買 Road to 20，唔係買世青篇同埋 Road to 2002，因為嗰陣時漫動漫節仲有得買啊嘛。 慢动作，我哋 系慢动作。诶，讲喺呢个唔讲飘书啊，讲漫画，讲漫画。咁跟住之后咧，我系上网揾翻头37本，因为你 系 喺动漫节揾唔翻头嗰堆啦， 系 上网去到啲书店有人放二手咁样买嘅。 哦，系啊，我呢排都纠结嘅，有时真系你其实嗱，虽然我之前话过我个人咧就系喜欢即个人唔系个人啊，唔系个人啊，系个 人啊， 即系我个铺人咧系喜欢。等佢全部出曬先至一次過追嘅，即係火影。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已經知道，但我又係等佢一次過出曬先追啦。所以我而家 One Piece 係停咗嘅， 因為你都有排等。 係啦，我相信我係長命過美田嘅。係 有生之年應 該有生之年 佢應該畫完嘅。 係啦，我應該畫完嘅。 Hunter 你咪出屎。 所以我冇追過 Hunter。咁然後咧，博唔過呢、這個 畫景畫佢又唞一唞。 所以啲人話 Hunter 好睇， 係好睇。 咁跟住之後咧， 同埋要睇漫畫。 係啦，咁但係由於我後屘先至追咧，你好多嘅產品啊，或者啲番外篇咧，你係未必揾得翻嘅、 嗯。 我呢排揾緊嘅一本書咧，係火影忍者嘅嗰啲輕小說啊。即系即除咗嗱，轻小说系咩意思呢？就系、是、你作者原著即系嗰个正传之外咧，佢会有一啲人可能问佢攞咗个版权之后就写一啲小说啊，或者写一啲嘅番外篇啊咁样啦。咁我想买嗰本咧就系志来也嘅，即系喺个剧，即系喺个漫画入边啦。志来也除咗系一个忍者之外咧，佢都系一个小说家嚟嘅。 系啊， 咁佢写咗一本书叫《超骨气忍传》。咁我呢排咧就揾緊呢本書，但揾極都揾唔到，可能最大機會就真係要喺台灣嗰度訂，然後揾人寄過嚟咁樣咯。 係啊，或者揾未必揾到全新噶啦呢一啲，因為佢可能佢出嘅數量未必好多嘛。咁呢個其中一樣啦，第二樣即係譬如講個足球小將咧，我最新嗰幾本咧，佢叫 Rising Sun 啊，即係佢已經新嘅篇章，佢係連中文版都冇出啦已經。即係香港之前咪有代理嘅，咁跟住佢會有中文版翻譯，佢而家冇，所以嗰次去日本咧，我係買咗幾本日文翻嚟、嗯，你已經係為咗儲而儲噶啦，嗰幾本係我完全冇睇，我睇 為儲而儲嘅， 真係為儲噶咋？你覺得佢一路出住，我覺得個書架上面係新嗰幾本冇可能冇嘅。 你係得呢兩套啫嘛？ 仲有火鳳燎原 哦，係啊， 因為火鳳燎原，我又覺得即係本地漫畫嚟講，我覺得我睇過少少，覺得真係幾好睇嘅。咁但係佢又未出曬啦。咁但係我好中意，我係有一個迷思，就係對三國時期咧，佢啲作品我中意啲人點樣重新再畫過佢。咁所以我就有買啦呢一套。 有睇過嗰 set 無慘啊？ 無慘喎，咩嚟噶？ 我都唔知啊。 聽人講 唔係無雙啊，記錯咗啊。 無雙，我無慘啊。 但系咧，即系你话咁多套嘅作品咧，我觉得最应该储，即系嗰个最靓嗰套咧，其实系《龙珠》， 因为个书脊个 书脊系一条龙咯。 啊，系啊，系 啊，系啊，所以我有谂过即系储《龙珠》嘅，但我又未去到嗰个叫做 好中意《龙珠》啊嘛。 系啦，就棘咗喺呢个位，纯粹靓咯。 但系《龙珠》咧，呢个可以讲，因为《龙珠》系经典啦， 抓根波啊， 系啦。 我通常嗌佢抓根波嘅， 你知唔知？题外话，我嗰时睇过一套《龙纹身的女孩》，好似，跟住里面讲到咧， 我识得纹身的女孩咯，淑梅姐，新歌嘅女孩， 你自己做埋，你又点会估到《龙纹身的女孩》系淑梅姐咧？ 张纹身的女孩，淑梅姐，我要决定写个番外篇， 写个同人 啊，系啊，佢哋嘅爱情故事啊。又找一訪問淑梅姐先， 幫佢寫個廣播劇 係啦， 叫《紋身的女孩》。講翻呢個抓緊波， 係 抓緊波，因為我係大個咗先睇翻嘅，即係細個嘅時候阿爸唔俾睇。 我都係後尾翻睇啊， 深夜播啊嘛，又好暴力又成啦。咁嚟到大個睇係講緊應該係一二年嗰陣時睇嘅。咁但係嗰時再睇咧，因為漫畫同類型嘅咧。可能慢慢已經好多啦，即係佢嗰個 format 就係佢唔夠打，跟住變強，跟住再打，跟住變強再打咁啦。 係， 咁所以到我2012年左右第一次睇咧，其實我覺得唔吸引嘅， 哦，即 系纯粹系啲角色，你成日听 系， 但老实讲，你讲个古仔咧，你觉得都系咁咯，原来。但系因为佢喺， 但系你喺嗰个年代啊， 系啦，我明白呢个嘢就嗰个年代，佢可能系好 圣斗士，我都一般嘅，即系佢永远都系唔够打啦，然后要发挥你嘅小宇宙， 系再打 嗱，我咧呢个纯粹系一个剧情去讨论啫，即系佢其他嘢好靓噶。佢嗰個嘅聖鬥士嗰啲嘅甲衣啊， 或者佢 嗰堆嘅設計其實好靚噶，佢啲畫風係好靚噶，但係係純粹個劇情上， 係。 雖然你話火影佢都係唔夠打再去練，但係係有些少分別咧。 火影我都嫌佢暴走得勁噶啦。即系暴走意思，即系其实如果你冇嗰条尾兽咧，你即系一个卒仔都不如嘅一个人 咯。哦，咁后屘最尾都系嗰个副将嘅人嚟嘅，即 系 如果佢老豆唔系四代火影嘅话咧， 其实佢唔会咁， 佢系输嘅。 系啦，其实咪即系你好多漫画都系咁啊，副将啫嘛。 系啊， 系啊，有个好劲嘅老豆啫嘛。咁所以咧的而且确大个咗睇翻龙珠冇咗，即系冇当年嗰班人睇咁震撼咯。系啊，咁系咯，就系、是、呢个咯。 所以就睇下有冇人可以即系提供资料啦，有冇听众？我想知道如果我揾一啲代理商，系咪仲有机会订到咧？因为我有上网 search 过嘅，咁佢某一间嘅代理商系专做即系漫画嘅代理啦。咁佢有一订嘅，但佢写住个库存系佢冇提过个库存咯。 咁、有机会冇晒，你试下 send 个 message 问下咯。 问下咯， 吓、 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情失去中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难挡，也会负受我我换着。哪怕像一粒沙跌落。 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 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这个礼拜呢你真的要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我又被口切嫌奇子闹我啦。 佢闹你咩啊 佢闹我呢讲嘢唔好笑又唔风趣又唔幽默喎、啊。 就好似咖喱仔咁跑得慢唔够快同埋冇速度啊。 咪就系、是， 不如揾鬼神录呢一段嘅 VO 啊！ 鬼神点啊 ？Captain Five 神奇队长，有冇得冇来西啊？呢个波， 你可唔可以用呢把声讲啱啊？咖喱仔啊， 咖喱仔咩话？ 冇速度， 冇速度，唔够快，同埋跑得慢，三个缺点。 少年波城， 少年波城讲嘢唔好笑。又唔风趣，又唔幽默， 啊！多谢贵神啊 ！Thank you， 有机会再嚟客串啊！ 我系何老正啊！好啦，去翻个剧本啦。咁点算啊？死啦，对白。咁啊，咁嘅，我啊中立嘅，不如你讲一次个笑话俾我听，睇下好唔好笑啊？ 嗰日我讲，你知唔知？小明点解每日翻屋企佢都要行楼梯啊？因为佢唔够高揿 lift 啊！ 得得得得， 白宝一，白宝一，你做咩啊？ 冇啊，你个 get 真系唔好笑啊！所以你都系用我个法宝啦。 哦，好啦， 得得得得得得。食字难 get generator， 食字咁会唔会食到好饱嘅八宝一？ 少年波城，不如你都系收声啦，听下呢个食字难 get generator 点用啦？ 哦，咁系点用啊？ 只要你输入一个字，呢、這个食字难 get generator。就可以同你 generate 一堆食字嘅难 get， 只要你背住呢啲 get， 就可以去氹少年，唔系去氹口切嚴瓊子噶啦。 哦，咁系俾个字就得噶啦，系嘛？ 系啊、哦，你想试啲咩字啊？ 而家啲人成日都话要 be water 啊嘛，咁不如就攞个水字啦。 第一个笑话。第一个笑话，知唔知饮完啲咩水之后就会变到好好打？ 系咩啊？ 系古龙水，因为佢写武侠小说噶。 哇，好似古龙嗰啲人咁好打，咁有冇第二个啊？ 第二个笑话，从前。有把梳佢发脾气打落滩水嗰度结果嗰滩水就变成梳打水。 挺好。咁有冇第三个啊我想再听多啲啊。 第三个喺火影忍者入面主角个师傅智来也喺水入面死咗之后就变成智来水。 呢个真係好出色呀、啊、呢个。 呢个我諗 呢个真係几好呢、這个諗得几好。哇法宝一呢、這个法宝不得了。真係我而家 简直係不得了劇场啦。 有金身冇来世啊！呢个法宝， 哇，神奇顶级 超 卓啊！ 到呢个魔术师玩到完晒，俾人除晒衫，都能够喺你帽度将只白兔出嚟啊！ 哇！咁你而家谂住点啊？ 我而家知道 咁快啊！ 我而家知道点样氹女仔啦，等我搵口切严琼子试下先。严琼子，我今时唔同往日啦，等我讲个笑话你听啦。你知唔知道情人节食啲咩系最 sweet 啊？系粟米肉粒饭啊，因为 show me your love 啊。 唉，算罢啦，少年波正，你啲嘅真系唔好笑啊！我决定要揾翻老年子豪啊！你扯吧啦，以后唔好再揾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确认，昨日收到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亲笔信，表示决定前往台湾自首。他相信陈同佳在思考之后决定决心自首，形容是令人释怀和欢心的结局，亦都希望案中受害人父母能够释怀。他又说特区政府未有主动或要求其他人和陈同佳接触。林郑月娥出席另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本港警方没有基础在香港检控陈同佳在台湾的谋杀案，亦无法律基础继续拘押他。香港和台湾没有刑事法律互助，特区政府只能透过提供协助落实陈同佳决定自首的心愿，至于提供哪些协助，需要两地执法机关沟通处理。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决定出狱后到台湾自首。台湾刑事警察局证实，昨晚收到港方有关陈同佳愿意到台湾自首的来函，后续将依法步步说明办理。法务部说愿意在对等、尊严和互惠的基础上协助提供案件在台湾的相关证据。陆委会重申，香港在这一宗案件并非没有管辖权，特区政府应该秉持追诉杀人罪执法立场，依法律程序积极逐押侦办。又指港方推卸责任，刻意放弃司法管辖权，别具用心。正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银年会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别和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高层代表会面。陈茂波重申，即使近期出现社会事件，香港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在过去几个月一直运作如常，核心竞争力未受近月的社会事件影响。陈茂波指出，稳健的经济基调和充裕的储备让香港有实力应对当前的挑战。他乐见穆迪再次在评级报告中认同香港的财政实力有助抵御冲击，并欢迎标准普尔确认香港 AA+ 的长期信贷评级，以及将香港的评级展望评为稳定。美国 NBA 布鲁克林网队在纽约主场一场季前热身赛，有球迷身穿用英文写有支持香港的黑色 T 恤，并高叫支持香港和西藏的口号。部分人的 T 恤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又有球迷手持用英文写上不要让中国用钱令你沉默等标语。网队早前在深圳和上海的季前赛分别和湖人对垒，但由於火箭總經理莫雷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論，令中央電視台取消轉播兩場賽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今晚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咁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咁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九龙入口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咁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到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至于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嘅道路工程就已经完成，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已经解封，车龙嘅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艾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最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服务将会提早喺今晚嘅十点结束。咁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维持每15至20分钟一班。轻铁路线705喺天水围区咧系需要改道行驶，751去天日方向喺坑尾村站开出之后会改经天耀站，而751线咧喺屯门区系唔停有外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埋啲货，走多转就收工啦。 上晒实超载， 多少少怕咩啫？ 条路落车急弯又多，唔扎好啲货好易反车噶。 冇事嘅，走啦。 啲货跌晒落嚟啦，后面仲撞车添。 各位司机，载货时记住扎好啲货，超载好危险，仲会影响刹车同转弯。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货车载货要扎稳，切勿超载危害人。 品发时刻 DSE， 你尝试去代入作者嗰个嘅身份，谂下点解佢当时要写一句咧？理解白话文嚟讲咧，个帮助都会有啲嘅，我觉得系。 即系我哋成日所谓嘅，我同啲学生讲就系、是，英文好唔等于考试英文好。 同学仔，中英数通四大主科，你最 like 边科？ 今个星期六，万荣祖老师、刘莲加埋专家齐齐同大家温习四大主科。 今个星期系英文科， 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八点 一齐听 Radio Two 品发时刻 DSE。 Jules， 你是一个搏击教练，如果是一袭击你的话，你会攻击他哪个地方呢？ 戳他的鼻最痛那我就可以跑走咯。 Hello， 我是 Jules， 我是来自台湾的搏击教练，想知道我选艾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这位靓女嘉宾犀利，在台湾远道回来香港的。 由于我们的节目太出名了，所以就特登在台湾飞回来做。我们转头会包他一程机票。 是吧，你自己说啊。 包他一程机票。 去哪里 我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是的，但 要多了我们身边一个朋友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就成日要找不同的靓女啦，那他就介绍了今天嘉宾给我们，那就知道他又在台湾生活，那就啊啱啱你试下啦，成日都是找香港那些，不如了解一下台湾那边生活的女仔是怎样啦。是的，那今天这位嘉宾就是叫 Jules 的，你好啊。 你好。 那你其实是在香港出世，但是在现在在台湾生活的。 是。 有没有说是那个过程是怎样，为什么会揀了去台湾那边呢？ 因为觉得同香港够近，飞翻嚟快啲。 唔系，我掰佢呢句， 呢个系真嘅。 嗰时咧住大学咧，我觉得如果我飞过程，即系假设飞台南或者高雄啦，其实系一个钟头内嘅事嚟啫嘛。 系， 我翻宿舍啊，翻中大啊。都要個半鐘啦， 即係你過海其實差唔多時間㗎咋， 其實差唔多㗎咋， 而機票亦都唔算好貴啊，即係如果你淡季嗰啲千零蚊就已經可以翻到啦嘛。 因為屋企人本身要我去德國讀書， 係， 咁但係又覺得太遠，我唔知道要儲幾耐錢先可以翻到屋企，所以我就我會去台灣讀書。 咁啊，讀嗰個科係咩科目咧？呢、這個係 動物科學係。 動物科學系呢、這個有趣啦！ 研究你面前呢隻 心 嗰隻嘅 禽獸， 或者我哋俗稱狗， 係啦，或者馬、羊嗰啲咁樣樣啦， 係啦，冇錯。 OK， 佢研究 啲咩咧？即係佢嘅習性啊，定係點樣咧？ 個目的係 for 咩嘅咧？同埋 研究，譬如我哋會做一啲藥苗啊，即係動物嘅藥苗啦，同埋研究。乜嘢品種溝埋咩品種嘅豬肉會生出嚟嘅肉會好食啲，即係 mix 出嚟，或者雞肉又係咯，同埋食啲咩飼料唔同啲咁樣。 哦，但係點樣定義嗰嚿豬肉好唔好食嘅？即係喺科學上有冇一個根據嘅，或者有冇一把尺去量度好唔好食？ 即係我呢嚿豬肉咧就好食啦，好味啦，新鮮啊嗰啲咁樣咧。 你啱啱問我，如果喺街市見到我係唔識分嘅，但係咧。我哋会睇用两个唔同嘅品种 mix 埋出嚟个后代有得计咯。 即系可能系睇佢哋阿爸阿妈系咩品种，而嗰个品种即 系 好似马咁成日讲啲咩 配种 咁样，血统咁样， 血统咁样。哦哦、即系呢个血统咧就可能系优质啲嘅，咁样就 trace back 翻嗰嚿猪系点样样。 系讲普通话啦， 唔紧要啊，我啲听众听得明啊。 仲有我哋而家咪好兴有个叫咩伊比利猪。 伊比利豬啊， 系啊， 系 又系好出名，又卖得贵啲，又系整出嚟嘅咯，嗰个。 哦，咁即系最终嘅目的，其实就系睇下即系嗰样嘢系会唔会即系我哋货食嘅，即系食上面嘅， 咁先卖得多钱啊嘛，咁先赚多 钱。哦，咁就系最终有冇做呢个相关嘅？嘅工作 系冇嘅，因为我唔想成日匿埋喺实验室，好似我啲老师咁样。 系，因为见到佢哋都好闷啦，嗰啲生活咁样。 系啊。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咧，就俾你估一样嘢，就关于我台一嘅。系啦，咁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都见你嘅社交媒体嗰度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去 search 嘅，就系 JOSS Jones 跟住张 C H E U N G 就可以睇到今日嘉宾嘅 social media 睇到啲相啊、片啊咁啦，咁啊见到好多你都会做运动嘅一啲嘅生活嘅相啦，咁所以呢一个俾你估嘅咧，都系同运动有关嘅，系，咁啊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啦，边一个咧系中意即系 日头做运动， 系 一个中意夜晚做运动， 你觉得系啦？ 夜晚， 我系夜晚， 一次夜晚做， 原因系 感觉。 O K， 系 波城就日头， 系 O K， 都系感觉嚟嘅。 系 O K， 我以为你有睇肤色啊嗰啲， 即系譬如可能白啲咧，就似系夜晚做，因为做运动嘅时候唔会晒到啊嗰啲咁啊。 嗯， 或者睇我哋嘅血统啊，动物基因学、啊， 佢应该 仲未研究到 研究你两只嘅禽兽咧， 系啦，应该要 check 下啲血啊，要啲工具咁样先 check 到啦。咁好，所以你估下一咧，中意夜晚，我系中意日头嘅做运动。好，开估啊， 你系估啱嘅， 估啱咗啊，呢、這、一个嘅直觉系好准嘅。咁我就即系日头有太阳，我中意即系自然光嗰种嘅，但系一就系好中意夜晚。 系啊。我约佢哋行山咧，我会特登拣临日落嘅最尾嗰几个钟啦，咁就行到去山顶就睇埋日落之后先落翻嚟。咁我中意夜晚行山嘅，因为一个人或者话连埋几个 friend 就附近一个人都冇咧，个感觉好惊嘅。你唔知转个弯会有啲咩弹出嚟吓你咧，嗰下好刺激嘅。 嗯，同埋有一样嘢，我点解会咁估咧？因为你系长头发。 系。 因为我有个朋友又系长头发，佢又净系中意夜晚一个人嘅行动， 哦、 做咩都系夜晚、 哦。 你觉得关事嘅 感觉咯，你同佢嘅感觉好似咯、 哦， 所以我咁估。 系 我咪好似台湾嗰啲 原住民咁样， 唔系 夜晚无端端 香港人嚟噶，香港人嚟噶。 同你一樣，都係香港人咁樣啦。咁啊 ，Joe 你做運動，我見到做得即係密啊，同埋都幾唔同類型都多嘅喎。呢、這、一個係 啊， 即係你做運動呢、這個，即係簡單計一個禮拜咁樣，可能你做運動嘅次數有幾多日咧？會 得閒就去。 OK。 因為我平時仲會教學生。 係。 系啦，又有考健身教练、搏击教练，同埋我中意潜水。 哦，嗱，健身教练听 多， 搏击噶， 拳击啦，系咯。 O K， 系几打死人嗰啲啊？系咪你个 friend 介绍嚟嗰个咁打得死人嗰、那个？ 佢劲啲 M 教练 好劲，我嗰个打泰拳噶嘛。 唔好讲句坏话。 系啊， 佢劲啲，佢劲啲。他手臂等于我大臂， 他真的很大嚿。咁但系你咧，你又点解会去学呢、這、一个即系搏击嘅咧？嗰时 哦，因为我以前个个都觉得我应该好少女仔会教呢一样嘢。 嗯， 咁其实女仔多数有阵时候会揾翻女仔，因为有少少身体上面嘅接触。 嗯， 所以大家都建议我去考。 嗯、哦 ，OK。 但系搏击系有冇分话即系唔同派系啊、峨眉啊、少林啊嗰啲定系点嘅？ 西洋拳， 我知系西洋拳。西洋拳有冇分西班牙、阿根廷啊、巴西啊咁样？ 喂，德州啦，纽约派啊嗰啲，冇分特别派别嘅。 咁主要系拳啦、啊、脚啦、啊， 定系可以拳？ 咁会唔会去到好似人哋嗰啲揿到落地，即系锁，即系玩锁技嗰啲有冇噶？西洋拳咪有冇呢啲？系，即系 我有学过几堂啊，嗰、那个好玩啊！ 嗰个好玩嘅，锁住人好玩。有咩锁噶？ 唔会喐啊，一喐就扭， 就会断啊， 就扭。 即系个膊头可以扭得断佢。 只手咁样一咬，如果佢反抗嘅话就冇咯。 哦，即系你瞓喺度，跟住就锁住嗱，你唔好喐啊，警告你啊，一喐就断噶啦，即系咁样嘅。哦，不如你试下俾人都锁啊。 不如你啊，你应该试二断啲嗰个。 你睇我啲手手脚脚，恩挑鬼命咁。咁啊，都你。做運動其實有冇話幾時開始喜歡？ 細個咯，其實細個已經未離開香港之前，我喺香港網球總會培訓下網球青少年隊。 網球又得嘅， 你有咩運動係唔識嘅？ 而家學緊 golf 好難，我覺得。 哦、因為 golf 係要細力啲嘅， 慢啲。 你試下用西洋拳嘅力打個 golf， 係啦，即係。 我直接被氣焰打第十八個洞啊！ 因為即係你乒乓波都係爭啲啦， 係啊， 係啦，因為啲，哎呀，你好似又唔係點用力， 太細緻嗰啲唔得啦， 冇錯。 咁可唔可以話你一個粗魯嘅女孩子咧？ 咁又唔得喎，嗱，我識煮飯啦，又識畫畫啦。 你嗰陣時最斯文嘅一面點樣體現到咧？你覺得 煮飯同畫畫咯，我畫畫一坐就坐起碼六個鐘，坐喺度畫六個鐘。 咁係攞正常嘅筆嘅。 油画 笔， 攞地拖咁大嗰啲， 真系好细支啊，唔够力啊， 一画就断啦，支笔咁样又唔好用呢啲， 要特制嘅钢毛笔咁样。 你知点解用钢笔啦？有时 咁喜欢画咩咧？即人啦、啊，死物啦、啊，风景啦、啊，抽象啦、啊，定 动物？ 即你研究完只猪，你就攞佢出嚟画。 你画内脏，定系画佢仲喐紧嘅时候咧？ 我中意画唔同嘅动物咯，朋友嘅宠物我都会画。 嗯，个技巧系喺 拉嗰啲毛拉到眼都盲， 即系我唔明呢、這个 逐条咁样拉， 画佢出嚟， 系啊， 哦，即系佢细致到就系啲宠物啲毛佢突出嚟嗰啲就逐条咁样样啦， 一层一层咁冚上去，所以要动物要画。12个钟， 所以见得好斯文啊！嗰坐12个钟，大佬佢冇得喐啊嘛，坐定定喺度啊嘛， 唯一坐得定嘅嘢咯。 咁又煮嘢食啦，啱啱另外提一样啦、嗯，煮嘢食你又系即系煮边一类型嘅嘢咧？系 通常健康餐、西餐咯。我试过癫到会买白公斤嘅牛肉自己去整 dry age 咯，多干式熟成。 我知，我哋外系。自己整呢樣嘢， 係係，因為我覺得我平時中意食嗰間餐廳執咗喺台灣，我就上網學咯，係成功嘅，好多朋友揾我買。 你用咗幾耐食完啊？八公斤。兩日跟住 冇急凍咯，將佢切好曬，跟住劈真空，跟住急凍咯。 係可以食幾耐噶？八公斤 食好耐， 食好耐啊，大佬。 係㗎， 食好耐。 我反而個畫面係咧，你去街市買八公斤抬翻去，然之後好大隻咁樣樣抬翻去， 超大劈。 係 OK， 所以即係會整 中意煮嘢食嘅， 係啊。 但係你係食得健康嘅，係。 係啊。 咁同你出街，即係假設有個男仔想約你出街食嘢啦。 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定係點咧？ 我已經諗好咗啦，嗱，可以食日本嘢，可以食火鍋，因為有得揀。 好啦，日本嘢揀嘅意思係刺身，係咪刺身真係唔肥咧？ 當係肉類咯，壽司其實八粒壽司就一碗飯噶啦。 嗯， 哦，八粒壽司一碗飯， 所以食刺身係 咁，所以我食壽司有時食咗四五碗飯嘅， 大佬係咁劈喎啲壽司咁樣。 咁跟住火鍋係。 火鍋 火鍋唔肥咩？即係個湯底咁油啊，又剩啊！ 定你食清湯啊？ 哦， 冇咗火鍋嘅樂趣。 係啊， 女神大揭秘。 第二個部分呢，我哋就係有一個叫女神大揭秘嘅部分嘅，咁想阿 Jose 你分享一個你嘅秘密俾我哋聽嘅。 我好鍾意洗手。洗手洗到皮肤科医生叫我唔好洗手。 OK， 你嘅 个原因系 我掂唔知点解我掂到一啲嘢我就中意洗手，好似啱啱入嚟嘅时候其实已经去咗玩个消毒嗰、那个。 但系我转头拎纸俾你啊。 但系我啲手指会裂咗噶。 哦，系、哦，好似冇指纹噶。 哦，系、哦。 系啊，我已经系严重到冬天嘅时候可能会裂开咯。 哦、但系个几时开始有呢个嘅习惯咧？ 细细个已经系咁噶啦。 大學一年班的時候，因為我覺得宿舍很污糟，就成日在抹宿舍。 哦，即去到台灣才開始有這個的、啊、哦，有什麼污糟呢、那個宿舍？ 不知道，感覺上 覺得很多人住過是吧？覺得跟很多人睡過這樣，你覺得污糟？ 是啊是啊，然後就碰到一些東西就很喜歡洗手。 是、 啊、電話我都成日拿那些消 毒紙巾。 是啊，抹 的。但是你出去 let's say 做 gym 的時候，那不是那些壓力啊？ gym 都會有消毒嗰啲噴， 咁你就 keep 住袋住喺個袋度噴。 唔係個磚本身有噶嘛、啊，我就會噴完跟住先至用。 呢一個有冇好啲咧？覺得即係用咗消毒酒精之後， 感覺上好啲咯。我覺得良心， 心裏面感覺上舒暢啲。 自我感覺良好。 咁、如果自己一個喺自己屋企係都會咁樣抹嘅，定係點咧？即係因為你話宿舍污糟啫嘛，或者出 都會洗噶。 都洗得多嘅， 洗手咯。 啱啱就係講手啫，譬如出完街，你可能個身啊嗰啲，會唔會一日又要沖好多次涼，或者洗頭嗰啲都好有要求呢？因為都出個街都係污糟噶嘛，會 唔沖涼唔會上張床度，跟住嗰啲衫一定要洗咯。我出個街嗰啲衫，我唔會坐喺張梳化度。 咁即翻到屋企就要即刻沖涼噶咯， 係咯， 換衫沖涼咯，係啊。 哦，即係換言之，假設你屋企咁，你一行入屋企嘅時候，第一樣嘢就係除曬啲衫，然後走去沖涼。 差唔多、 哦，因為你唔可以穿住嗰套受污染嘅衣服行入房或者任何地方嘅， 唔可以坐梳化咯。 係， 我覺得。 OK， 咁如果嗰日好攰，你會唔會零零舍舍擺張凳仔，然後 坐 喺 下？ 哦，咁人哋去到屋企係咪都要有啲規矩要遵守嘅？ 好少俾朋友去我屋企。 都係嘅，你朋友上到嚟，佢都好難坐你張梳化啊嘛。 OK。如果個朋友嚟到你屋企，然後除曬衫之後沖涼， 我可以沖個涼先，咁得唔得？ 好少，好少會咁。 咁啊係，好少個朋友上到嚟無啦啦走去沖涼 嘅，咪 咯。佢哋都知道我唔中意人哋坐沙發，佢哋會坐喺我屋企個吧台嗰邊嗰啲凳嗰度咯。 哦， 有佢 佛企咁樣咯， 都有得坐嘅。 咁你間房就一定唔可以俾人入去噶啦。 係啊。 哦。 除咗打掃嗰個阿姨咯。 係。有冇啲要求佢啊？我準備咗一套衫嚟，你嚟到我屋企咧，你著呢一套。 阿姨要著呢一套，著佢 laptop 咁樣先可以行入嚟。 將到嚟跟住你換走嗰套，要即刻洗。 佢一定嚟到換衫，因為佢好熱，佢一定會換。 係 OK， 同埋佢會帶佢自己室內嘅拖鞋。 哦， 你自己清潔嘢咧？假設係咪都清潔得好乾淨咧？即係一啲屋企嗰啲碗碗碟碟啊、衣服啊、張牀啊嗰啲，係咪都執得好滋整嘅？ 嗯。好中意換床單，我中意買床單，跟住成日換床單，同埋毛巾，沖涼毛巾我一定差唔多幾日換一次咯。 沖涼毛巾幾日換一次？ 嗯、 你換嘅意思係攞去洗， 攞去 洗啫。哦，我以為你換條身， 換條身， 同我燒咗佢嘅呢條 酒店咁樣啦，住屋企住到 service apartment 咁樣啦。我想問一個可能性啊，即假設你嗰日飲醉咗酒啦。系啦，有經歷過飲醉酒嘅經歷啦。好啦，翻到屋企，你都係會堅持到去沖涼啊、落妝啊、除糠啊，定係真係攤咗喺地下呢？ 我會堅持，我試過最誇張係沖完涼、落曬妝、洗埋頭啦，已經點知攰得滯就包住條毛巾喺廁所嘅地下瞓著咗，瞓咗成日。 好有原則啊，因為真係。 但係呢個已經變咗個生理反應㗎喎。你其實嗰下飲醉咗酒都唔知道自己走咗去沖涼㗎喎。 係啊，我就唔係好堅持你一定要沖咗涼洗個頭，我覺得自己好臭，因為。 哦， 跟住但系点知就好多毛巾啦，瞓醒地下度。 你饮啲咩多咧 ？Tequila。 哦， 最中意。 但系饮得多嘅。 嗯。 就大概两樽。 我哋台湾系一盘咁样十杯咯，饮两盘咯。 哇！咁你都系饮得嗰啲嚟嘅， 唔够你饮喎、 啊。系咯，投降咯、 啊。打又唔够你打，饮又 饮又唔够你饮。 我有污糟过你啫。 唯一呢样嘢你可以劲过佢。 心理龙爪手。 嗱，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咧，心理测验咧，即系同阿 Joss 玩嘅。咁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其实就系从你用手机打字嘅嗰个姿势啦，嚟测下。究竟你嘅即系爱情观系点样嘅？系啦，有四个嘅选择嘅啫，我估都可以概括到大部分人咧打字嗰个动作噶啦。嗱，咁大家都可以一齐玩啦。第一个打字嘅动作咧就系单手拎住电话，用手指公揿嘅。咁你又唔系啦？我见到你啊，你系啊？ 佢系啊，唔系佢两只手拎咯，系两只手拎咯。 嗱 ，A 咧就系头先讲啦，即系单手拎住，又入手手指公揿啫。B 咧就系两只手拎住。但你純粹用開你慣用右手嘅手指公打，左手純粹扶住電話嘅啫。C 咧就係你雙手揸住雙手撳嘅，兩隻手指公都會用啦。同埋 D 貨多就係都係兩隻手拎住啦，左手就扶住電話，右手咧係用食指去撳嘅。四個嘅選擇。阿鍾士應該係咪頭先 C 即係兩隻手拎？ 應該 C 啊，佢兩隻手拎住兩個拇指咁樣打咯， 兩個手指公撳。 我見好多女孩子都用呢個方法打。 係啦，打字啫，而家淨係講我打字都係呢個動作嘅，我雙手拎住。 哦， 系啦，因为我用嗰个系即系佢嗰个仓颉嘅输入法咧，两只手就快啲嘅。你系用咩咧？ 我单手啊，单手打字。 单手即系你 A 啦，单手打字啦， 单手打字，大家都明 白都明啦咁样。好啦，咁啊，头先呢四个咧就反映紧咧即系唔同嘅爱情观嘅。咁我哋就会即系听一只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揭晓啦。究竟咧你呢一个嘅打字嘅习惯系反映紧啲咩啊？ 去洗个手先，我哋 去洗手先。系俾个时间去，呢度啲嘢都污糟啦。 想哭到声音也变沙，不顾身份怪责他，暂时未能乐观，好好放下，不必放下，伤口发芽，先不要管他。惨况必须处理吗？惨痛的歌唱够他，是同类同样会感到害怕，分担一下，不可感化，叹爱你伤疤，别怕，谁都失恋到大，下场未算坏，一公升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一个夜晚已长大，此刻可以借我发泄和依赖，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失恋这脆弱极容易了解，这分钟痛苦别介怀，很失败，让我分享你病态。知总有方法代替他，洒脱一些，放弃他，但谁又能尽快适应淡化，一丝不挂，始终牵挂，不管眷恋他，代价谁都失恋到大，下场未算坏，一公升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一个夜晚已醉。

玩玩星期天儿童广播剧， 不得了剧场， 集悬疑、惊栗、动作爆破， 有咩吓？有咩？有咩？ 冇咩？ 自己听下咪知啦。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Joe 是一个搏击教练啊。如果波性袭击你嘅话，你会攻击佢边个部分呢？ 因为你高过我，所以我会攻下半身脚位嗰啲咯，等你跌落去。Hello， 我系 Jose， 我系嚟自台湾嘅搏击教练。想知道我拣嗌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一位现在长期在、就是、台湾居住的靓女，叫做 Jose 的，你好啊。 好 啦，咁我哋系洗完手啊，干干净净啦。系呢度啲嘢都 其实系要我哋两个洗手， 唔系唔好坐咁埋啊！你同佢坐喺隔篱啊，你唔好黐咁埋啊。咁我哋咧就揾紧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就系讲紧究竟你即系打字嘅嗰个动作咧，反映紧一啲爱情上边嘅观念系点样样啦。简单重复一次啦 ，A 咧就系、是。单手右手拎住，右手手指公打字。B 咧就系、是、左手扶住个电话，右手拎住咧就手指公打字啊。C 咧就系、是、双手拎住双手手指公打字，同埋 D for 多就系左手都系扶住个电话，右手用食指嚟打字嘅。咁啊， 有我见好多嗰啲叔叔都系咁样打字嘅。 哦，系啊， 左手扶住单手打字， 系啊，嗰个食指系 滑咯，或者老花拎远啲啊， 佢要逐下揿落去咧， 有冇似关公像咁样拎住嗰本春秋咁样？ 嗱，咁啊一咧就系单手拎噶啦，拣 A 嘅，我同阿 Jose 都系 单手打字， 单手打字啊出名啊你。咁我同阿 Jose 就系 C 双手拎住双手手指咁打字。咁究竟系反映紧啲咩咧？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oy， 左手扶住电话，右手手指公打字嘅朋友，代表你对感情系非常之小心，好惊会伤害到对方，所以唔系好叻表达自己心里边嘅谂法。而拣咗 D， 左手扶住电话，右手食指打字嘅你呢，代表你望上去好似交友圈子非常之大，好鍾意热闹，但其实内心你系追求安稳嘅。而你喺感情上面最大嘅缺点就系好容易心软。咁究竟好似阿一咁样拣咗 A， 单手打字，又或者好似 Joss 同埋波胜一样拣咗双手手指公打字嘅朋友，又代表紧你嘅爱情观系点呢？ 龙爪手， 阿一你个啊，爱情上面啦，就讲睇下准唔准咯。就话你唔系好轻易表达自己嘅情感嘅，话你因为好惊受伤，所以咧自我保护意识好强哦。除非你好信任对方，你先至会将你自己嗰面咧，即系俾对方睇到嘅。 系。都准啦、 啊、 呢、這 个系啊，呢、這个大家都知道你嗰、那个 系啊，呢、這个都准噶， 保护意识强啊， 过去嗰几年都知噶啦， 系、啊、大家都明噶啦， 系 好啦，咁啊，重点就嚟啦，双手手指公打字啊，代表咩咧？就系、是、话 你同 阿 Joe 都系呢一种啦，话我哋外表个人咧好镇定，好冷静。好似平时冇咩令到我哋好大反应，但其实呢心里面有好多 drama 喺里面嘅。係啦，喺拍拖嘅时候成日都会沉溺喺过去啲悲伤啊，啲情绪又好难即係掹返出嚟啊咁。头先一讲到话外表镇定，你已经拧晒头咯。 係 你要点形容自己呢？即係唔係呢一种嘅话，腾鸡嗰种 扮镇定， 即係你係扮镇定嘅。 係啊， 因为睇落好冇有力㗎嘛都。 系啊， 但都石噶嘛， 但唔可以咁惊青噶嘛，所以要扮镇定。 你通常最紧张系几时咧？ 食饭冇嘢讲嘅时候咯。如果大班朋友咧，个个自己喺度食， 系 哦，你好惊嗰啲好静嘅空气咁样，唔知做乜嘢咁样， 系啊，好尴尬噶嘛。 但你又唔会即系撩嘢讲嗰啲人嚟嘅？ 会啊，多数都系咁得我讲咯。咁佢哋唔讲嘢仲尴尬。 我哋试下 吓，冇。 头先嗰度只系三秒钟咋，阿周小姐话冇啦，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咁你会攞啲咩嚟倾咧？同人哋 吓， 即系你系带气氛嗰个噶咯。平时 系平时会做啲咩啊？咁佢中意做啲咩就，跟住又开始问下佢啊，投其所好啊， 查下家宅啊，问祖宗十八代嗰啲。 中意做呢个角色嘅其实 好攰喎。 咁啊，另外一樣咧，就話揀呢一樣嘢嘅人咧，就係、是、我哋好沉溺於過去一啲嘅悲傷嘅愛情當中，即係以前可能分咗手嘅前度啊等等，可能久唔久又會依諗翻起佢嘅嘢啊，或者觸景傷情啊呢一類嗰啲，喺你身上算唔算係咧？ 都唔會嘅，但係反而會多謝佢哋咯。 係， 有冇話邊類型嘅男仔你係中意多啲啊？即係你係中意啲恐同你一樣咁恐武有力啊？定係你反而調翻轉中意一個 文弱書生、 好瘦弱嘅，即係你隨時屈斷佢膊頭嗰啲咁樣咧？ 咁運動型咯，因為起碼兩個人可以一齊去做運動。 即係都要大隻嘅， 唔一定 唔要大隻嘅。 係 OK， 總之做運動就得啦。你反而驚大隻啊？ 係啊， 點解咧？ 我覺 得 即係阿 Mike 嗰啲啊，唔係 sorry， 阿 M Sir 嗰啲 M Sir 太大隻，太大隻， 太大隻你唔得嘅。 係啊， 你驚咩咧？ 唔知道啊，因為 唔夠佢打， 到佢屈翻斷你膊頭， 要打起上嚟，我唔夠佢打啊，大佬。 要跑得快啲啊！ 咁就總之做運動， 係咯， 但又唔可以太大隻。 冇錯。 咁、如果好似阿一咁樣呢種身形肥仔，但其實佢做運動嘅，咁得唔得咧？ 但起碼會一齊出去做運動，即係有個共同嗜好嘛，我覺得 OK 嘅。 所以追求緊其實唔係嗰個身形，純粹係一個 唔係身形， 純粹係大家一樣都中意做嗰樣嘢啫，咁樣。 係啦。 OK， 咁外表上就冇乜話好特別嘅，即係譬如高度上啊嗰啲都冇乜特別好大要求嘅， 都冇乜 啊，使唔使要好健談咧？即係如果兩個人拍拖，好似出現頭先嘅情況，食飯佢唔好講嘢， 好健談嘅話，鬧交嘅時候咪兩個係咁喺度鬧咯會。 哦，即係鬧交嘅時候你都會 唔出聲， 你唔出聲嘅 OK， 但係你易唔易發脾氣嘅咧？ 唔易， 因為你發脾氣應該都 就打沙包啦，佢可以。 你发脾气系点嘅咧？ 发脾气唔出声咯， 嗯， 唔讲嘢咯， 跟住就自己匿喺 gym 度举压力， 岂有此理啊！话我噶啦， 系咁样嘅， 可以咁讲嘅， 系先系踢沙包咯，会唔会黐佢个样出嚟喺嗰度啊？摆佢张相喺度， 我试过踢到只脚软。 啊！即系发脾气，然后自己咁样去发泄咗佢， 去上堂系咯，去 打。但系咁样系 work 嘅，你觉得？ 我觉得好有用啊！好、 哦、 开心啊！打完咗， 有冇伤害到个男仔？系啦，你又发泄咗咁样。嗱，另一样想问，因为始终你都喺台湾嗰度翻嚟啊，我谂好多男仔咧对台湾嘅女仔总会有一啲嘅 fantasy 啊，系好想知道，因为曾经有个说法话香港嘅男仔去到台湾咧就好受欢迎啊，咁 系噶， 真系真系噶， 系啊。 点解冇？ 大家要去台湾发展 呢、个位置，我就觉得我哋真系要企起身。 拜拜， 你去边啊？ 拜拜，我去台湾啊！ 嗰个吃香嘅位系 喂，我记得十点钟就有机票嘅，我 最后一班 系啊， 啱啱搭的士一齐可以过翻台湾。 礼拜五啊，把握时间， 把握时间。嗰个吃香位系，即系我同佢讲话，我嚟自香港已经加一扎分噶啦。 嗯， 有原因系咩？ 知唔知点解嘅？ 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香港男仔好过台湾男仔。 好嘅位系 台湾男仔好孖宝，即系佢哋有啲太受屋企人保护咧，咩都问阿妈先。 系 系咯， 我嗰个孖宝系妈咪嘅保护。 系啦，妈咪保护。 我以为孖宝兄弟嗰个孖宝， 因为通常嚟都嚟两个。 系啊， 但唔系话台湾嘅男人系好。大男人主義嘅咩？ 冇錯，所以我就覺得香港男仔個脾氣係好好多。 咁但係點樣又孖寶又大男人主義兩樣嘢咪？ 即係冇咁嘅能力， 係 去扮到有咁嘅能力咁樣咯。 哦，或者佢俾阿媽保護得多，可能喺屋企係寶貝仔咁樣，咁、所以咧就比較嬌生慣養啲啦，就要求女仔就多 話咩做咩咁樣。 哦， 但你有同台灣男仔拍過拖嘅？ 有。 就係出現呢個 事，都係覺得香港男仔好啲。 係兩邊始終都文化唔同，同埋香港接觸嘅嘢都係多啲咯。 嗯，所以去到台灣同台灣女仔展露自己好温柔體貼啊，好 caring 嗰啲咧， 唔使做自己啊嘛。我發現香港大部分嘅男仔都係好貼心啊， 我貼心係 温柔， 係、 咁但係點樣嗰邊識女仔易唔易識嘅咧？ 都幾易噶， 係。 有咩方法係可以識 推介一下？ 係啊， 即係嚟緊，我當我去一個 long weekend 去台灣啦。 我嚟緊啦，轉頭去買機票啦。 我哋轉頭過台灣，好想識個台灣女仔做個朋友傾下偈啊，去玩啊。 coffee shop 咯，台灣好多嗰啲文青 coffee shop。 係， 跟住行過去搭爹， 飲下咖啡，傾下偈咁樣。 就已經可以噶。 嗯，即係都朋友啫， 係咯，識朋友啫，當然啦。最緊要 你失望咗半秒， 最緊要過去啊，裝翻個 line 就得啦。 係啦， 呢個好緊要，然後加翻個 line， 咁啊有偈傾啦，可以。 係， 即普遍喺台灣去呢啲文青 coffee shop， 突然之間有個陌生人攀談嘅話，都唔會好抗拒。 都好 nice， 因為都會同其他人傾偈嘛。 嗯。 真係你問路，好多人都會即刻教你點去。香港你問路，我即刻彈開先係好驚嘅，我覺得 係 係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唔同同埋落級咯，一定有朋友。 唉，我哋買機票，我哋出發啦，不如 我對落級冇咩興趣， 做 coffee shop 啊嘛， 去文化博物館多啲， 去文青區啊嘛，仲有呢啲揀嘅可以 去成品嗰度識女仔。 女神實驗。 嗱，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咧情景题咧，俾阿 Josh 嘅。咁啊，呢一个情景题就系，假如啊， 假如啊，呢个世界得翻你一个人，你会点样过呢个生活？ 我有冇钱先？ 有冇钱去到嗰一刻都唔重要啦，系嘛？ 咁，譬如我都要，我中意潜水，潜水都系可以自己一个嘛，我就可以飞去唔同嘅地方。 呢个帮你揸飞机啊？ 自己揸。 呢個幫你揸 飛機，得 翻你 自己 照去潛水一個人， 係啊，會最想 一定要揾啲嘢做啊嘛，係咪先？ 係係咯， 我真係可能會整個機械人陪下我都唔得，揾個 Wilson 就好 啊。機械喺個 lab 嗰度啦，又要從頭喺 lab 嘅日子，要整一個機械人先。 你覺得你整到嘅？ 成世流浪長大把時間， 自己一個人有咩做唔到啊？咁樣，但你要整一個機械人出嚟陪你。 我俾卅年你，我叫你砌部 iPhone 出嚟，你都砌唔到 啦。唔係點啊？咁揾個 Wilson 傾下偈咯， 整個排球 啊，整個排球咯。 你有冇諗過生活上點解決咧？即係超級市場掃曬啲貨翻屋企啊！ 佢劏到牛啊，剩嗰啲啦，去到呢啲唔驚啦。佢識養添啊，分分鐘係咪？ 自己整個農場出嚟。 係咯，你識啊，都有讀過啊，咁樣。但因為啱啱你好 concern 一樣嘢，就你會整個機械人陪自己，係咪可以理解為其實你都怕自己一個人呢？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都會噶，其實我之前係好怕自己一個人，我係俾環境逼出嚟要自己一個人。 即抌咗過去讀書之後，就自己一個就慣咗啦，開始。 係。 Oh, OK， 嗰陣時有冇？咁你係咪瞓覺一定要攬住啲嘢嗰啲人嚟咧？ 咁又唔會喎， 攬住個沙包咁樣， 唔會， 唔喺廁所攬住嗰條毛巾瞓低。 有冇自己一個住有啲古靈精怪嘢出現過？ 咁又冇，去旅行先試過。 去旅行試過嘅，反正 係 嗰陣時一個人去旅行，你係成晚 同屋企人去旅行，有人敲縫牆嗌醒我。 敲埲牆嗌聲， 咯，咯咯咁樣。 但係嗰埲牆嗰個位 suppose 係 咩都冇噶嘛。 係 哦， 但我想問佢敲係你聽得出喺你房裏邊敲定係喺隔離嗰度或者後面嗰度敲嘅？ 就喺上高咯。 哦，即係譬如可能天花板咁就咁樣敲啦。 即係我瞓喺度嘅張牀高啲嘅啲位咁樣咯。 哇！ 跟住我冇理佢。 好攰啊，大佬！ 你心諗你又唔夠我打嘅， 唔係 你屈斷你膊頭。 恭喜思瑶！ 嗱，好啦，今日我哋今日访问嚟到最后咧，准备咗个礼物送俾你嘅。咁啊，你开咗一个题目就系运动啊， 系。 都难啊！即系你玩嗰啲，我哋买唔到嗰啲 沙包， 唔通买个 TRX 嗰啲咁样嗰啲俾你又搞唔掂啊？ 买个擂台咁 样。O K， 咁啊，运动呢？但系你平时收礼物系中意收啲实用啲嘅嘢啊，定系 实用？ 嗯， 有冇咩系收过你觉得好把鬼啊？好唔知想点啊？嗰啲即系台湾嗰啲孖宝有冇送过啲好奇怪嘅嘢俾你咧？ 然后自己觉得送嗰啲好好嗰啲咧， 即系可能无啦啦送一盎冬菇俾你咁啊？ 我鄉下特產啊，好勁啊咁嗰啲。 冇啊，多數佢哋都會問想要咩先， 嗯， 大概嗰類。 即係直接會問嘅。 哦， 咁，然後所以通常都好少俾 surprise 咁樣。 好少喎，驚喜最後會變到好驚喎。 有冇試過啊？有冇試過收啲出事嘅禮物咧？ 試過，有人諗住送禮物俾我，點知我係冇去到噶。 即係點啊？ 即係佢喺度白等。 喺佢喺邊度等你啊？佢 喺屋企，喺屋企等咗成晚。 跟住就你冇去到， 冇去到。 呢啲經驗。 嗰、那個嗰、那個係 friend 嘅，定係追想追你嘅男仔嚟嘅？ 以前嘅男朋友。 係，咁、那個過程係佢喺你屋企等你。 唔係。佢以前住香港，跟住咧就我翻香港嘅时候会喺佢嗰度住嘅，点知我系冇翻到去。 呢个晚系去咗边？ 同朋友玩，一落机 一落机就咗去玩。 佢谂住 我，佢谂住一落机俾惊喜你。 哦， 原来你一落机就咗 去 咗 玩啊？ 走， 有冇嬲咧？佢 嬲到爆。 咁嗰份礼物系咩嚟噶？ 哇不得了啊！佢将我平时生活习惯需要嘅嘢买晒摆晒喺屋企，要食嘅嘢啊，因为我食嘅嘢好麻烦。 系， 跟住我中意嘅生果啊，仲买一份大礼物俾我嘅系。 咁、你就第二朝饮完酒翻到去， 我冇翻到去啊，跟住 即成个 trip 都冇去过佢屋企。 哇！我冇明白，咁啊真系嬲啊！你第二日都唔翻去喎，大佬。 咁你去咗边度住啊？ 喺个 friend 度 住酒店。哦、 但系预先佢冇， 佢唔知 嘅咩？冇夹过咩？ 唔知啊，收到超先。 咁佢连邀请你话啊，不如嚟屋企食餐饭啊，或者咩嗰啲，佢都冇做啦，已经。 哦，佢又去酒店揾我饮咖啡， 系 跟住 饮咖啡，好似嗌交， 好似 ICC 咁啊，嚟饮杯咖啡啦咁样样。哇，呢、這个真系 真系嬲 啊！系啊 ，plan 好晒，谂住好 sweet 啦，谂住 走。 可能佢已经摆晒玫瑰花喺地下， 系啊， 去咗饮酒。 冇啊，呢个嬲啊，呢个抵嬲啊，呢个冇计啊。嗱，好啦，咁我哋呢个礼物运动相关噶啦，我拎我呢个先啦。咁我呢个呢因为见你系长头发，咁我见有时都会扎起啲头发做运动。 你送俾我，我有长头发 咯。你系边个啫？咩要送俾你？咁咧，咁啊，所以买咗一个咧，即系 headband 俾你嘅，系啦。咁啊，可以做运动嘅时候，啲头发又唔使即系条条揈啊，咁样样。 好啦， 好 到我啦。 系 我咧，原本系谂住去买一个咧嗰啲。因为见阿 Joseph 系有做嗰啲健身啦，咁、做完健身第一样嘢要做咩啊？ 冲凉， 冲凉 系。 咁所以我谂住去买嗰啲三合一嗰啲咧，即系可以洗头啊、洗面啊、洗身啊， 好实用啊真系。 啲简易啦，好实用啊。咁但系搵唔到，咁谂住去便利店买嗰啲旅行装嗰啲嘅沐浴露啦，但我觉得好唔环保， 买翻紧啦，环保翻。 环保嘅嘢 咩啊？ 我买咗个，直情买咗个。自己入诶，未必价钱派添。自己入 旅行装嗰啲， 旅行装自己入嗰啲 沐浴露嘅樽啊， 樽啊，樽仔好怕搣啊！呢、這个价钱派，我你睇唔到嘅。好啦，唔好咁尴尬，望住我搣啦。 哦， 咁啊，去做完运动之后冲凉就啱用啦。 但如果通常去 gym 嗰阵，你嗰个都有噶咯。 你唔好打击佢啊！ 唔系问题嚟嘅，问题嚟，问下啫。 咁 唔系我都会 自己带噶嘛。佢点知佢咪用边款嘅沐浴露？ 装特定嘅洗头水。 咪系咯， 装奶粉都可以，健身奶粉都可以装落个樽度咯，加水咯， 或者装啲酒精去喷咯。 系啊，喷手啊。 我自己有一樽细。 系啊， 咁啊两份礼物啦，你觉得边一个嗰份你会中意多啲？即系当两个男仔送。 两个都好中意得唔得？ 要拣一个啊！ 有冇俾啲诚意？ 系呢个。 两个都 中意，系啊，要拣噶。 我知道你两个今日都出出地事， 呢两份礼物都 呢个我会拣呢个， 因为佢冲凉要用， 系啦，又可以装好多嘢， 系， 因为我啲皮肤啊、头发我要用特定嘅 洗头水 嘅， 系啦， 所以就会带佢出去。 嗯， 好啦， 但系呢个都会有用啊，我敷面膜一定要用， 明白噶啦，我明白噶啦， 运动用啊， 系敷面膜噶啦，大家都明噶啦， 好噶啦， 系啊，都好噶啦， 抹台跟住， 我日日敷面膜噶，所以我日日都会用到， 你日日都冲凉啲， 系啊，日日都用到啦，咁咁，喂，咁但系真系再次多谢你啦，特登翻嚟香港都有过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啊，咁希望你中意我哋嘅礼物啦， 好中意，好中意，耶， 好，咁啊，再次多谢阿 Joseph，thank you。 我是太安慰慰问 Now and now 点半新闻前听过徐嘉晴嘅派台歌，歌名系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支持警队严正执法不等于盲撑。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认为警察不会特登使用暴力，而是使用合适的武力应对暴徒，强调不会容忍任何违法暴力行为，包括警察。被問到社會走出困局之後，問責班子或行政會議會不會有機會改組，林鄭月娥出席另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要到時先決定。至於社會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她表示越來越多聲音認為需要就近月示威衝擊事件作全面調查，希望市民給予時間等待監警會在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康文署宣布，由於預計星聽日油尖旺區或者會出現特殊情況，九龍公園所有設施、文化中心和香港太空館將提早在明日中午12點關閉，確保場地使用者的安全。署方表示，因應情況，同區或其他有可能受影響地區的文康設施或會在短時間內宣布提早關閉。正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银年会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别同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高层代表会面。陈茂波重申，即使近期出现社会事件，香港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在过去几个月一直运作如常，核心竞争力未受近月的社会事件影响。陈茂波指出，稳健的经济基调和充裕的储备让香港有实力应对当前的挑战。他乐见穆迪再次在评级报告中确认同香港的财政实力有助抵御冲击，并欢迎标准普尔确认香港 AA 加的长期信贷评级和将香港的评级展望评为稳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研究和探讨租金管制需要三至四年。他说，租金管制有机会令市场供应下降，维修意欲亦都大幅下降。强调作为负责任的政府要思考环环相扣的问题，在考虑租金管制的同时，要考虑是否要推行强制验楼、空置税等等。另外，罗志光预计关爱基金向俗称 N 无人士发放的两次一次过生活津贴，最快可望在出年七月起发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呢，亦都系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过去龙翔道桥面。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呢，较早前近九龙城回旋处有意外㗎。咁虽然意外清理咗啦，不过一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呢，睇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先隧嘅九龙入口呢，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啊，直到今个星期一嘅六点，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先隧九龙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呢，都系需要封闭㗎。咁影响到呢，现时先隧九龙入口啦都系车多。龙翔道入口嘅龙尾呢，排到过去龙盘苑，另一个入口嘅龙尾呢，去到浸会桥面。跟住啦，提翻你一个轻铁嘅消息啦，咁就系啦，所有路线都系维持喺每15至20分钟一班。轻铁路线705喺天水围区啦，需要改道行驶。751号去天日方向喺坑尾村站开出之后啦，系会改经天耀站。751号线喺屯门区系唔停有压站，想搭轻铁嘅朋友啦，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昼时间3:39啊，就嚟3:40啦。播一报天气啊， 仲就嚟3:41添啊。而家天气系28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回应一下啲听众先。咁有听众咧就问我，我想买嗰本啊，即火影忍者嗰本《超骨气忍传》啊。 Yes， 有冇走过去信和嗰度睇咧？系有去过睇嘅。但是由於真係太耐嘅歷史咧，就即已經揾唔到啦。咁啊，唯有上網去揾緊嘅。我有諗過喺台灣嗰邊嘅城滾嚟，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即叫做訂翻嚟啦。咁另外亦都有聽眾，好多聽眾其實原來都係漫畫專家嚟嘅。佢就話咧嗰、那個叫做啱啱我話妖精的尾巴嘅嗰個女角色咧， 朱比特 啊 ，Billy 啊。甚至亦都有人係有睇過呢個叫做單車小霸王嘅、 哦，以為有睇過孫尚香。 孫尚香，你即刻揾咯、 啊，有啊， 你 有人睇過啊？有人話識貨， 識貨之人 揀孫尚香。 好啦，咁啊，今個禮拜推介係波山推介啊， 係， 我哋睇下推介啲咩先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作为一个学术文化节目，我哋不嬲都讲啲有内涵嘅嘢噶啦，所以今日要推介俾你嘅都唔例外，就系飘书啦。本来今日节目一开始想讲嘅，但我哋讲讲下跳咗去讲漫画又太兴奋，所以就留翻呢一 part 先讲啦。嗱，明显地我屋企啊储咗好多漫画啦，但其他书都有唔少噶，而八成都唔系我买嘅，例如系小说咁啊。以前阿妈想我识多啲字，咁啊买咗好多啦。但呢啲小说呢最惨就係佢用一页纸嚟形容个场景嗰啲呀。我睇睇下就瞓着㗎啦。又例如阿妈想我细个嘅时候可以成才，就买咗啲工具书俾我。例如嗰啲唔知咩十倍速阅读法啦，嗰啲记忆法啦，嗰啲书呢。咁细个唔睇，大个更加唔会啦。就係咁就堆晒喺个书柜度啦。而我最近执房又想清咗佢，唔想嘥。於是乎呢就諗住啊，不如上网放咗佢啦。可惜啲书已经够啦，卖得贵又未必有人要，卖得平呢淨係交收嗰程车钱都已经去咗啦。话掂都係啦，不如送出去算啦。咁最后就俾我搵到网上面呢一啲飘书嘅 group 啦，就係可以放你啲书上去俾人揀之余呢，又可以喺上面搵啲啱自己嘅书。最紧要係咩呢？完全唔使钱嘅。咁究竟飘书同追女仔有咩关系呢？我好简单嘅啫，就好似今日嘅嘉宾阿 Jose 咁讲，去台湾文青 cafe 咧，就好大机会可以识到台湾女仔啦。所以你只需要上网去飘书 group 嗰度揾啲啱心水嘅书啊，就将悭咗嗰啲钱咧，去买张机票飞去台湾，咪就系咁简单咯。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以为话飘书呢、這个概念同文青或者同追女仔有咩关系？就系、是、个女仔唔啱你咪摆上嗰啲飘女 group 嗰度。 飘女啊 ，share 出去咯， 好似一种题材一种类型，飘女。 你有冇睇啱书啊？ 冇啊！真系对书冇兴趣， 我唔敢再滴单落去啦。 系啊， 我惊讲错嘢。 我对书冇乜兴趣，因为但我觉得你反而会有兴趣。 你最近睇过嘅一本书系咩啊？对上一次， 卫斯理 系几时啊？几耐之前？25年前，跟住话 嗌咗我 Siri 啊？点解会嗌？哦，系啊，因为卫斯理就变咗卫 Siri 啊！我部电话系咁样样噶，我次次讲卫斯理佢就着噶啦。 咁你几对上嗰次几时睇啊？ 嗰次睇我谂2个月之前啦、 啊。哦，咁你都 keep 住有睇书喎、 啊， 其实。 冇啊，两个月之前就应该系2年之前啦、啊。 但你卫斯理系由第一集开始睇， 唔系第一集开始睇， 跳嚟睇嘅。 我系拣啲网上面啲人推介话特别好睇嘅、哦。我第一本买嘅就系《寻梦》啦，跟住啱啱买呢一本就嗰啲行开书局揾书，好似俾女嘉宾， 系 顺便经过就见到。呢头发啦，我呢本系、 嗯， 因为啲人话呢本都唔错嘅，咁所以就买咗嚟睇。咁未睇晒嘅，但系 嗱，即题外话啦，卫斯理咧呢一套嘅作品咧，喺我细个睇嘅时候咧，我都系跳住嚟睇嘅。咁、 啊、 我第一本睇叫《迷藏》，咁就系细个嘅时候咧睇完大台啊， 罗家良做嗰套嘅《卫斯理》咧，咁我对呢个嘅作品好有兴趣。咁有一日咧，无啦啦就喺屋企嘅书架，应该系我姑姐嘅嗰啲书，喺个书架嗰度见到两本小说。咦，《卫斯理》乜《卫斯理》系小说嚟噶？即系我细个唔知噶，因为嗰时小学四五年级啫嘛。 我识咗佢， 你识咗个 Siri 系《卫斯理》咁样。 正系你讲佢都着嗰下先好嘢啊嘛。啊！你继续啊，跟住咧，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开始睇啦。咁我第一本睇系《迷藏》嘅，咁就系讲话有啲人喺古堡嗰度咧就捉伊恩，咁又跌入一个嘅二次元世界入边啦。咁就第二本就叫做《第二种人》，就话咁我开埋个剧情啦。咁就话即系我哋人类系动物演变出嚟噶嘛，但系植物都有演变嘅、 嗯， 就变成一啲人，其实可以变成光合作用，系、啦，就系、是、一个植物人咁样啦。咁然后就睇咗呢两本。咁开始咧就对卫斯理呢一套嘅小说有兴趣啦，咁然后就慢慢睇啦。但睇耐咗之后先发现咧，其实你系要由第一集开始追咧，你先至揾到个连贯嘅剧情喺一边。 即系佢有嘅， 即系间唔中会有啲位，即系例如可能嗰啲人物嘅关系，你要睇个连贯嘅剧情，你先至 feel 到咯。 系嘅，系嘅。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你睇尾跳翻上嚟，你明明白数唔系变咗佢嘅老婆嘅咩？ 点解又变咗女朋友？ 系咯，变咗嗌交嘅。咁你就会有啲咁嘅跳嚟跳去咯。 哦、 然后我谂呢排呢个局势，大家会睇追龙。 追龙 系 呢个，我想揾翻嚟睇啦。 追龙我都睇咗嘅。 系。 而家再睇另外一種感覺啦、哦，我只可以咁答你，係啦。嗰陣時睇未有呢種 feel， 我睇追龍嗰陣時好似中一中二嘅啫，其實咁、但係未明嘅。而家睇又唔同啦，咁樣。所以提外話，我最第一個真係認真做嘅目標啦，即係細個嘅理想，真係認真，即係撇除嗰啲小學寫話啊，我細個想做醫生、律師、護士咁樣嗰啲啦。我第一個認真有落稍微叫落過下苦功咧，就係做作家啦。 哇！ 我就睇完《卫斯理》之后谂住做作家，但系而家放弃咗。 好彩你嗰时睇《卫斯理》，你睇第二啲嘅话，嗰啲蛇猫狗嘅 龙虎门啊， 就变漫画家啦， 漫画家啦， 系啦，就睇咗第二啲。好彩系《卫斯理》。 系啦，咁我自己呢排咧睇咩咧？就呢两年就开始睇佛学书多啦。我呢排就睇The Tibetan Book of Life and Death， 即系呢个嘅西藏生死书，系啦。咁就讲一啲生与死嘅嘢，咁据说亦都系会教当你面对死亡嘅时候要点做嘅。 好有呢、啊， 但系我就我就用 Kindle 睇嘅，即系我买咗本电子书， 电子书睇咯， 系啦，就喺嗰度睇嘅咁样。 因为我喺嗰、那个，因为嗰啲免费嘅，其实你而家上网好容易揾咧 ，Facebook 好多嗰啲 group 咧， 系， 咁你最紧要加翻个 keyword 系香港落去嘅，即系譬如飘书 group， 你又要打香港飘书，唔好浸飘书，如果唔系就去台湾嗰边 或者加拿大咁。 系啦，你又唔知道，因为嗰边 想啊，过加拿大 攞本书啊嘛，等等。 我直情点知飘书啊，飘文过去啊， 飘洋过海啊，过去。咁你嗰类讲嗰类书我都见到有嘅， 系 系啦，即系佛学嗰类嗰啲都有啦。咁但系我手上面咧有一套书咧，其实我系唔舍得就咁免费放出去住。 嗯， 就是、Q 版特工，你有冇睇过啊？细个 我冇 啊。Q 版特工冇睇过啊？ 我唔好呢啲噶。 呢、這个我 比较早熟咯，个人。 呢、這、一个应该系我会誉为系再入门啲小朋友版啲嘅，类似即系卫斯理呢啲书，咁但系咧佢冇咁犀利啦，但小朋友版啲，因为佢嗰个主角又系类似卫斯理又好打得啊，跟住又去查好多唔同嘅嘢咁样，呢一套摆咗喺度好多年啦、 嗯， 去到后期咧又系嗰种啦，买翻嚟斋草冇睇嘅， 系 去到尾嗰几本已经又系有个好似白素咁嘅女主角咧， 啊 系啦咁样摆喺度嘅， 但系。书呢样嘢咧，如果你真系首先你睇完就系完成咗佢第一个嘅使命啦。 系啊， 但系如果你真系可以你写得啦，你传阅出去嘅话，系另外一个嘅使命，即系个概念好似 Toy Story 咁样啫嘛。 吓、 啊，即系个玩具你摆喺度冇用， 童年啦， 系啦，你应该俾第二个嘅、 嗯， 因为我哋有个女嘉宾都有送咗一本书俾我噶嘛，田瑞妮系送咗一本嗰啲佛学书 俾你啊嘛， 系啦，咁就睇紧一半啦，咁咪我觉得系。即系你将个使命系佢教识咗你嘅嘢，你再俾佢教识第二个人嘅嘢咯。 或者嗰啲书我屋企有啲咧，我妈以前细个买俾我噶。咩啊？嗰、那个叫做比尔盖茨给年青人的 Bill Gates 五十句说话。 阿斌中意睇呢啲噶，阿斌。 同埋连总统都看的五十个小故事，屋企有好多呢啲书。即系佢个使命喺屋企冇达到过噶。即系头先嗱，五十句说话加五十个故事啊，即系嗰一百篇章嘅嘢，我睇埋。加埋都唔知道有冇睇过十句，咁但系佢就摆喺屋企嘅书柜啦。即系呢啲咧，有人系好好中意睇呢啲啊嘛。 我有好多书都系买咗翻去未睇，我有一本系教人砌单车嘅， 即系单车嘅嗰个叫做 大尾啊。 诶、哎，即系佢解释唔同嘅部件啦，然后你去嵌装嘅话，你应该要留意啲咩啦？呢啲有嘅，咁但系其实唔系咁专业嘅，因为佢系用一个美少女漫画嘅形式去画嘅，所以我先至买 ，OK？ 重温咁 咁，然后仲有一本啊，《疯子的世界》 哦， 系啦，呢本我就睇晒嘅，特登买咗翻嚟睇。我系问咗个 friend 借咗本书睇晒之后，觉得呢本书值得收藏。跟住就再买多本嘅 《疯子的世界》，系咪有另一个译名啊？好似咩天咩天才在咗，疯子在游， 好似唔系《疯子的世界》，应该系另外一本嚟嘅，系、 哦、 啦。咁、 okay、 然后仲有一 set， 其实我仲有一 set 书，我系冇咩点睇过嘅。 咩噶？ 《鬼谷子》啊，《周公解梦》啊，《推背图》啊，我有好多呢啲啊，即系嗰啲。即中国嘅哲学论、宗教同埋占卜嗰堆咧，我有一堆噶。 点解你会买咗？ 我买咗翻嚟之后，我睇咗头嗰两三版，但真系睇唔明。即鬼谷子，你好难自己一个睇得明噶嘛？我真系买了一本鬼谷子喺屋企嘅嗰阵时，喺书展嘅时候，咁啊楞住仲有《聊斋》，《聊斋》有睇啦，因为佢系一啲中文，即中国古代嘅一啲奇书嗰个系列，《西游记》睇咗啦，《聊斋》睇咗啦，跟住就啊，鬼谷子几得意喎！ 周公解梦 啊，易经又仲有本， 哇， 系啦，但系又系买咗翻嚟之后就系睇咗头嗰几版之后，真系睇唔明。 你买之前你冇打开嚟睇过下？ 我以为自己睇得明啊， 唔系咯，我就系想讲你以为自己， 你知道书展嗰啲通常都系十蚊三本噶嘛？ 见到个书名你就买啦， 好型、啊，你试下行出街 攞住本易经， 攞住本易经， 系啊，喺地铁度 鬼谷子咁样。几型啊呢件事， 谷鬼气啊！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在我的人生当中呢，的而且确是被很多的动画啦、漫画的作品影响我的。好像刚刚提过啦，看完这个的单车小霸王之后呢，开始试下踩单车上中大的山顶啦，亦都有看完钢之炼金术师之后呢，就去读这个宗教研究。甚或乎现在看完火影忍者之后呢，就留长头发钉耳窿的。呢啲咧都系其中一啲例子，啲作品点样影响到我嘅。但如果你话影响我哋一班九十后，其中一套咧有最深远影响嘅，应该就系《数码暴龙零一》啦。我记得睇过一篇嘅评论，佢就话就系呢一套嘅《数码暴龙零一》，教识我哋咩叫勇气，咩叫友情，咩叫诚实，咩叫纯真。而且当你对抗一啲恶势力嘅时候，亦都要记住保持住你嘅希望。我相信每一个九十后嘅细路哥睇完呢一套嘅《数码暴龙零一》之后，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系被选中嘅细路。人大咗啦，有啲去到三十岁，就算未三十岁都廿度问啦，可能会知道其实自己同其他人一样都系平平无凡。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信念植根了在我们的心里面，无论是勇气又好，无论是诚实又好，是纯真又好，这种的价值观呢都是会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是时候提醒你自己，你都是这个被时代选中的细路。 Come on. 日本版和田光司的版本之外，又怎可以少得我们本土版郑伊健呢？ 越搏斗战意越高企，自信半跌了又再起，坚决相信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二十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定必胜利。在前线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气势断到飞起。在前线 go go go go go， 大力捍卫理想，自动满腹似真理。越怪我，我即刻变大个；越见高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变征服，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反击地方一个二个，火弹求全击破。 最中意系边个啊？ 我中意白神太一， 细个已经系啦， 系啦，因为中意主角啊，真系。 OK， 的神咧，的神，的神细个系，你都系，你都系噶嘛？ 我都系呢个年代， 虽然你八十后岁， 系啊，唔系好多代嘅数码暴龙有翻睇噶嘛？唔系，但系其实我唔记得咗嗰个主角叫太一咯， 太一啊， 我净系中意嗰啲怪兽噶咋，即系 阿古兽 啊， 仙女兽啊。 仙女兽 咩啊？仲有个天使噶嘛？ 天使兽咯， 天使兽劲靓喎。 系啊，我细个中意天使兽噶，人大咗之后中意阿古兽啦。 哦，我以为你个女人添中意，我细只个中意睇变身啊。 喂，我哋 化嘅就 邀请 同埋定格睇变身啊。 系啊，你估我冇咩？好似睇美少女战士咁样， 录低咗佢就登要。但你话只歌未讲啊？你话想 仙女兽都唔差噶。 佢仲翻个窿啊！ 咁耐仲翻翻去，点解你又想讲咩啊？ 冇啊！嗰只歌就大家， 其实我中意进化嗰只多啲。 系 嗰只叫做咩 ？Brave Heart 系啦。咁啊，大家喺失落嘅时候听翻呢啲儿歌，系一种嘅激励嘅。 系嘅，叫尹子龙整个动漫之夜，大家听下咯。 动漫之夜， 尹子龙，啊，有慢动作听啊！ 其实佢有噶， 佢有噶， 一年有一次噶， 未一个礼拜随时嚟。 喂，但系咁多首动漫歌，我比较最中意就系《爱心一百次》咯。 我又冇睇过喎， 粉红粉红 粉红 喎， 咩啊？系啊，就系呢首咯。 我冇睇过喎，《 飞天少女朱士丁》主题曲喎。 下 个 礼拜播，下个礼拜播， 下个礼拜播，下个礼拜播。 听吹喇先吓。 Michi，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 咧？阿一咧就会系一支硬骨骨嘅波板糖，因为佢好直不甩，同埋佢好有个性。 Hello， 我是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称之为一个赞美嚟嘅 ，OK， 直不甩。 好啦，波醒呢 Michi， 你觉得波醒份人点呢？ 我会用橡皮桶嚟形容波醒，因为佢好似一个林伯伯，有啲烟瘾嘅男仔。我是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简单形容这个女嘉宾，学历高，身材好， 还要主动，她是第一位女嘉宾，主动做完访问之后立刻约我们出街， 是去打机， 是 听下个礼拜就知道。